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全国图书出版发行界的一次盛会将在本周四开幕，这就是北京图书订货会。今年的图书订货会不分专业观众场和普通观众场，所有的读者可以在周四到周六这三天里到展会上去看看书，参加各个出版社举办的文化活动。从本月11号本周四到14号本周日这四天时间里，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姜昆、常贵田、李金斗、高晓攀等众多的名家及新秀将为观众带来一批精品佳作。这届相声会将举办师徒专场、青年才俊专场、名家专场三场。师徒专场当中，相声名家常贵田与徒弟朱海棠、赵岩与徒弟张刚、李建华与徒弟浩南、李金斗和方清平、李增瑞与徒弟李涵、董建春等老少组合将带来《欢歌笑语》《王子复仇记》等经典节目。青年才俊专场当中，陈印泉、侯振鹏、李银飞、叶鹏、李丁、董建春等活跃在北京各个小剧场的青年相声演员们将登台献艺。他们的作品内容新、风格新、样式新，像智能游戏、法治进行时等新作与年轻观众距离更近。名家专场当中，石富宽、王千祥、李增瑞、康松广、李国盛、王佩元等老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将演出戏曲漫谈等经典作品。多媒体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将在本月18号到22号在民族宫大剧院首演。开心麻花一年一度的贺岁剧《婚前旅行指南》正在热演，今年这部大戏是由导演黄颖与开心麻花的再度合作。本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由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力打造的经典轻歌剧作品将带领观众经历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爱情往事。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执导，著名演员蒲存昕主演。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2018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60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7万人次，增长 1.2%。为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18年春运北京西站将增开旅客列车34对，集中高铁13对，普速21对。北京冬奥组委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笔试近日举行，800多名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参加了16个岗位的笔试，竞争最为激烈的对外联络交流岗超过200名考生角逐。本月下旬，北京冬奥组委将组织开展面试工作。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本市实现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供应 203.9 公顷，完成率 102%， 超额完成去年度供应任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17点钟特别本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傍晚的局地有扬沙天气，夜间的本市仍然有3到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6度，风寒效应明显，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受冷空气影响的明天白天大风继续维持，风力达4-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呢有所下降，请注意防火和防风。那么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 三四级，最低气温是-6°，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仍然有大风天气，请注意防风和防火。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各位朋友晚上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为大家带来几条好消息啊。演艺江湖呢是由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的，1月14号晚的7点半，请大家呢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月、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会、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的青琴携手上演罗成教官、花为媒、洪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游灵颂、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的选段。购票电话您记好了，是0228388200，关注天津大剧院的微信购票。 哎，那在节目当中哈、啊、本节目奖品是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的门票4张，超强的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的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你的加入。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观众招募的活动哈、我们又有这个会带观众们去看剧的一个活动了。 是，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天津大剧院重磅奉献的开年戏曲盛宴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了，邀您来天津啊，体验中华戏曲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哈，像这个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月、杨乃鹏等等哈，都会倾力加盟，倾情拿出他们的拿手曲目哈、为天津大剧院新春戏曲群英会拉开绚丽的帷幕。梨园群贤聚金门，龙凤呈祥唱新春，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戏迷们的新春听戏是最佳之选了。天津大剧院呢还将为北京的戏迷安排大巴车，共同感受魅力天津的文化之旅。 就是都想好了哈，这个到底怎么去、 是是。 那怎么参与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这个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标注天津看戏啊，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 凤阳花鼓、春天的故事、绒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一次性全听到？答案就是小年夜人民大会堂的北京新春音乐会。这个音乐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每年邀请全国各民族老中青三代歌唱家和歌手，用多种唱法演唱中国民歌和民族风格的歌曲，被誉为大会堂民歌春晚。今年的这场音乐会有哪些亮点？会有哪些重量级的嘉宾到场助阵？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说说今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 了，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呀。今天呢一看啊，咱们直播间当中真的是哈，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看到了得有将近十几年前的一位老朋友。当年我做咱们演艺群会的时候，哇，他就是咱们的座上宾，经常和另外一位这个老朋友哈，来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特别精彩的演出。今天再次相见，哇，真是特别的激动。 就是老朋友见到老朋友，有一种格外的心情，是吗？ 是是是，因为时间紧张，还没来得及拥抱呢。来，刘总，我们空中拥抱一下。 咱们还是赶紧先介绍这几位嘉宾吧， 好好好， 因为今天我们聊的呢是关于北京新春音乐会哈。 是， 先来介绍一下那北京新春音乐会的总编导刘国超，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 欢迎您。我们再来请出哈这次音乐会的总策划，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主任记者，京城著名文化记者，也是音乐评论人伦斌，欢迎您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晚上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哇，一听他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就要热泪盈眶了哈。 是， 著名的歌唱家单雪蓉老师，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哎， 张老师好，我告诉您，我们节目库里边，就资料库里边好多您的歌呢。 是的， 我们经常调用的，每每就听到耳畔响起您的歌声，但是就没有见到您的芳容。 这回见到真的了。 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欢迎单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欢迎您。 还有一位嘉宾哈，是天籁女声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位女歌手啊，现在真的是正当红，咱们先来请出她哈。欢迎您。 他碰 CMS 甘露，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您那句话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碰 CMS 甘露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啊。大家好的意思啊、 哦。 好，欢迎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北京新春音乐会啊，我就想问问几位，尤其是先让刘总跟我们来说说吧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决定要大家伙儿一块儿来做这样的一场民歌春晚呢？来，刘总。 当时在2004年，当时是北京市的领导说，我们每年不仅要做好新年音乐会， 是 春节还应该有一场新春民族音乐会。 哦， 当时我们在现场，我们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他考虑到这个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城市的春节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文化的符号呢，可能民歌是其中一个很灿烂的一朵，我们有志于在里边工作。 对，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第14届。 一直坚持到今年。 对啊、而且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常听常新的歌哈。 是， 不过说起一到这个过节哈，可能大家伙首先想到的就是吃饺子 啊。对， 从冬至吃饺子，春节吃饺子，小年夜吃饺子，所有逢年过节都吃饺子。 对， 后来啊，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个70、80、90后啊，都已经不满足于说在这种过节的时候去吃饺子了。 那当然了， 对、希望全家人有一些新的更加时尚的活动。所以现在不是在这个文化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吗，就是说带上爸妈去看演出，变成了孝敬爸妈的一种新的方式哈。 是， 我不知道几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句话呢？ 这个提法就源自于北京新春音乐会。 哦， 陪着你的父母来听民歌。 哦，我就特别想问问哈，2004年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14年过去了，这么多年咱们有没有其中啊演出过程当中一些特别感人的小故事发生，包括爸妈的故事，包括青年朋友的故事，有没有了解到？我们先问问，要不然问问咱们伦斌老师吧，咱们伦斌老师都是在一线啊进行采访，肯定接触的人啊事儿也比较多，是吧？ 是这样，这个北京新春音乐会一直做到现在，每一年都有一些固定的观众。然后这些固定观众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听每一年他会留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然后呢他在你没有发新闻的时候，就是没有发消息的时候，就会打电话问你、你们今年是什么样的阵容啊，你们要唱什么样的歌啊，然后呢他就会主动买票来看这个新春音乐会。这一部分人其实是我们就是真是14年的一种特大的收获。 是忠实粉丝。 对，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年不但有一些这个新创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些传统的民歌，甚至是这个传统的这些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是走进来一听然后就跟着唱，唱完了以后回家再接着唱，是这种感觉。 一直传唱至今啊。其实我觉得也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把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我们又重新的编配之后，以全新的面貌在咱爸咱妈包括咱们青年的朋友面前再展示一下，让我们也重温这些经典哈。 对，而且我昨天还看到朋友圈当中有一位朋友哈，就晒出他和他的父母去看一场这个俄罗斯经典音乐会的门票，然后说我爸妈真的是太激动了，一直一边看演出一边跟着小声的在那儿哼哼，然后他爸妈说，闺女啊，以后常带我看这样的音乐会行吗？ 对，那就是咱爸妈的青春岁月呀，对不 对， 就跟咱们可能，当然我这个年纪可能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爽这个年纪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跟着周杰伦看他的演唱会，跟着他的歌曲一起哼唱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百听不厌嘛， 哎， 你天天耳机里面循环播放，也是一个道理的，对吧？ 对啊， 这就是每年循环播放一次，是吧？听一下现场的，然后再回家天天跟着唱去。 对，所以说我觉得刘总也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呢？每年十四年了，你说这些歌曲其实经典好听，但是每年要都演一样呢，是不是也挺有难度的？而且啊，要在这些歌曲当中让它每年是常演常新，同时又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新的歌曲，这是不是难度真的挺大的呀？咱们都怎么做到的呀？ 这个从04年创作这个北京新春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要把它形成一个品牌，要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地，固定的板块，固定的创作原则和演出阵容，比如说场地人民大会堂，时间腊月二十三，每年腊月二十三，这个四个板块，亲情、友情、乡情、幸福情，16个字的制作原则，雅俗共赏，耳熟能详，脍炙人口，赏心悦目，那么结构老中青三代，四种唱法，美声、民族、原声带、流行，那么这些条件确认以后，曲目，中国的曲目，多民族曲目是浩瀚的， 对， 所以说我们不怕一直能够再演它100场，100年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资源是不可枯竭的，我们就可以非常的认真的一年一年的坚守下来。 你想，我们每统计过，就是说这前13年演唱了，在这个新春音乐会上演唱了300多首。 哇， 民歌和民族这个创作歌曲，然后呢有100多位歌唱家和歌手登上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舞台，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啊，每年去看，一个是为了这些歌，还有呢就是为了心中的经典，还有当然就是为了可能台上的一些老中青三代的歌唱家和歌手哈， 对， 比如说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就刚才高磊也激动了半天的哈，这个单老师，这次您会在这音乐会当中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是肯定，先把我唱了30多年将近40年的被电影《归心似箭》配唱的插曲《雁南飞》献给大家。 哇，一听到这三个字我觉得很多人就热泪盈眶了。 这个你不知道吧，单老师第一是《归心似箭》《雁南飞》的原唱，第二是芭蕾舞剧《沂蒙颂》中愿亲人养好伤那一段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原唱。 哎呦，我告诉您，这两段我母亲都特别的喜欢，真的是。这样吧，我们也再来重温一下经典， 对， 好不好？ 我们来听一下《 鲁智深甘泉》。 那就来听听。 我们来听一听哈， 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雁南飞》。好，今天这个 CD 碟又有点不听话哈，又有点不利索了。 来，咱们先来讲一讲故事，我们可以让它顺利的往前走一走哈。 我建议啊，让单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唱几句。 哎呦， 好不好？ 那感觉 碟更加珍贵。 我 天啊， 那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最好不过了，但是我没有提前跟您沟通。 对， 尚老师您可以吗？ 我觉得很突然。那个这个是我大概是70年代末为电影归心似箭配唱的插曲。 嗯， 当时归心似箭排完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插曲。 嗯， 后来那个我们的那个演员和画面出来以后，导演觉得需要写四句词，就是说雁南飞，雁叫声声新欲碎， 是， 不等今日去，只盼春来归。 嗯， 写完了以后，后来就请那个八一厂的作曲李伟才老师写的曲子。写完曲子以后呢，他就请了很多演唱的也来唱。 是， 可能就是互相之间没有沟通好，或者是就是说唱了以后吧，总觉得还应该再找些人再试一下， 就总觉得那个感觉不到位，对吧？ 哎，对，然后呢，就后来，因为我大概是7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是在八一厂录的《沂蒙颂》 啊， 录《沂蒙颂》的时候，很多那个，因为我们当时录《沂蒙颂》的时候，录音师也好啊，什么对我们都很熟悉。后来就有人就跟李俊导演和就是《归心似箭》的导演和作曲家李伟才就提议说：“哎，你能不能让单秀荣试试？” 嗯， 哦， 是这么个机会， 哦、就推荐了一下 啊，推荐了一下，后来就把歌片寄给我，然后我就拿到歌片。就有了这次机会。当然我拿到歌片以后，我还是很喜欢的哈。 嗯， 但是我也做了很多功课啊。那么那个是咱们是先听呢，还是先把这个功课说一下？ 这样您能现场来两句吗？两嗓子、 啊、对，那个 如果行那最好了。 就是唱这首歌呢，这个李俊导演当时对我提了一个要求 啊， 就是说你要唱这首歌就要像说话那样唱出来。 哦， 哎，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我也下了很多功夫，也分析了歌曲的段落起伏变化，推敲了音乐如何运行，力求做到生动、自然，使人呢能够容易接受。当时呢，我真的也没有把握，能唱好，就给导演作曲呢也在试唱。那么，并且呢也看了电影的样片，甚至呢我。就是做了一些功课，就是细细的体会剧情里的人物的思想感情。 是， 所以这个演唱的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这个戏里的女主人公。 哦， 在唱雁南飞的飞的的时候呢，飞的时候呢，和春来归的时候呢，我就是着力的表现，不愿意让他离去。但是呢又强忍自己的感情，舍去儿女情长，目送心上的人渐渐远去。所以就是雁南飞，这是第一个飞、 哦、 到第二个飞是雁南飞，他已经走远了，走远了，那就以后我们不一定能够再见了。 对， 但是我很喜欢他，怎么办呢？就是有一种特别难舍的那种情， 难以割舍 啊、嗯。所以在处理心欲碎的时候呢，就是进一步的表达出那种肝肠寸断的那种情绪。 哇！ 所以在这种情绪下呢，我演唱的这首歌， 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我当时是力求是这么去做的。 嗯， 哇，那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吧。 嗯， 雁南飞的这首歌曲。 所以我就从唱情唱意出发， 嗯， 来表现的。 来听听看。 雁南飞， 莫把心揉碎，莫把心揉碎，且等春来归。 春天的故事，龙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一次性全听到？答案就是小年夜人民大会堂的北京新春音乐会。这个音乐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每年邀请全国各民族老中青三代歌唱家和歌手，用多种唱法演唱中国民歌和民族风格的歌曲，被誉为大会堂民歌春晚。今年的这场音乐会有哪些亮点？会有哪些重量级的嘉宾到场助阵？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我们一起说说今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 好了，北京时间的20:2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秀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首《雁南飞》，真的是太好听了哈。 对，然后这个一边听单老师还一边给我们解释，你看这个新的处理和那一个新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是有层次的。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不够了，下一节继续聊，请咱们刘总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来， 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是2月8号晚上19:3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阴历的腊月23，小年夜。 哦，小年夜那天晚上。 小年夜大会堂，听民歌，着唐装，歌王汇聚迎春日，人民歌曲大会堂。 哇，太棒了！ 好嘞，我们下半段还会继续为大家伙聊一聊这场音乐会哈。 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eco，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凤阳花鼓，春天的故事，绒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一次性全听到？答案就是小年夜人民大会堂的北京新春音乐会。这个音乐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每年邀请全国各民族老中青三代歌唱家和歌手，用多种唱法演唱中国民歌和民族风格的歌曲，被誉为大会堂民歌春晚。今年的这场音乐会有哪些亮点？会有哪些重量级的嘉宾到场助阵？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说说今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 北京时间的20: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是有奖品要提供给大家的，对不对？ 对，这个奖品呢厉害了 啊！ 这个可以去天津去看戏了哈！ 哇，太厉害了！ 这是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门票。4张，超强阵容出演哈， 嗯， 而且呢是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你的加入。 没错，怎么来互动交流，包括获得我们这个演出门票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那么在后台呢留言标注了是。天津看戏，就这四个字就行哈。 嗯， 加上您的观剧心愿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紧行动起来哈。 哎，赶紧行动起来。啊，再来说回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在直播间现场聊的话题 是 北京新春音乐会。咱们再次请出几位嘉宾。 好， 我们来请出这次音乐会的总编导刘国超，欢迎您。 主持人好。 欢迎您。嗯， 欢迎您。我们再来请出这次音乐会的总策划，也是北京青年报主任记者、京城著名文化记者，也是音乐评论人伦斌，欢迎您。 各位朋友晚上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著名歌唱家单秀荣，单老师，欢迎您。 各位听众晚上好。 哇，这声亮的 特别亮， 哇，太棒了。然后我们再来请出天籁女声蒙古族青年歌手阿姆古伦，欢迎您。 大家好。 嗯， 欢迎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单老师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我们还聊到了就是发现单老师怎么发现的。哎，还有一段小插曲，其实单老师特别低调一个人，是不是？ 嗯， 我们都不知道您最近这些年干嘛去了。哎，那天在街上遛弯的时候被刘总给逮着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刘总？ 去年我在天津剧场去看节目 啊， 我在外边等人的时候，哎，我发现这老太太这么眼熟 啊！ 我因为我很多年没见她， 也不敢认。 从2005年做新春音乐会就想请她， 哦， 我没她联系方式， 哦， 我说您是姓单，啊，是啊，我是单秀荣，是啊，哎呀，我赶紧把电话给我，我再介绍一下我。 哎呦， 我们想联系你很多年，因为没有联系方式， 嗯嗯嗯， 这么着，今年我们有幸把她请到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参加。 我们的演出。 嘿， 太不容易了， 我很荣幸 啊。您瞧瞧，单老师500多首歌，您自己音乐生涯录唱了500多首歌曲，随便哪一首都是经典啊，是不是？ 准不是 啊，准备唱 鲁之圣甘泉 啊。对，刘总准备这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会当中唱个几百首啊？ 只有两个指标，他唱两首。 我觉得这真是刘总今年挖着金子了， 对、 啊、是对吧、 啊、对、啊、 而且真是单老师的歌，只要他的声音一出来，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马上这个内心当中的波动就开始了哈、嗯、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今年小年夜的这个单老师的演出。 嗯， 刚才说的单老师，其实还有一位这个青年歌手，刚才一直没怎么说话， 对， 但是在旁边呢不停的给这个刘总打气加油啊。刘总说一段话他竖个大拇指。 来阿姆古龙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你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带来哪些曲目呢？ 嗯， 唱一首最近热播的那个《芳华》中的开头的一首歌《草原女民兵》。 哇、嗯，就是这也得特别介绍一下。其实阿姆古楞是和《芳华》结缘的，而且是导演钦点的、嗯，是吧？这段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当时是就是冯导自己这个面试嘛，然后面试三次， 三次 、嗯、对。哦，当时是有藏族的歌手，也有这个唱民歌的很多的歌手一起去面试、 嗯、 也有我们蒙古族的也有歌手。 嗯， 然后就他一次一次的，然后过了以后让我们准备什么歌，然后我们就最后就是让我这个选这首歌、 哦、 选这个草原女民兵让我去学，然后学完回来以后和乐队跟乐队和舞蹈一起合，然后就这样定下来的。 哇， 还真不容易，面试了三回、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场直播的时候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我太赞同你了。 都说到这儿了，既然 是因为我知道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是看过了电影《芳华》，已经听过了这一首《草原女民兵》的这首歌曲、嗯、但是你一定没听过现场版，对吧？ 对 啊， 因为其实看《芳华》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在影院当中一边看一边哭啊， 泪流满面了。 对，因为很有情怀。 是， 哎，那现场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嗯，我们能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跟单老师一样，让阿姆古龙也给我们在现场演唱一段这首歌曲的片段吗？ 啊、哦，可以、嗯，我唱一小段。 太棒了， 可以唱一大段。 大家一块儿给你帮忙。 对对对，啊， 合唱。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来，嗯、有请。 站在草原上，把。仰望，心中升起部落的红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4位嘉宾，2位主持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天，太震撼了！ 我天，我就感觉这些机器都在震， 这真的是都快共振了，都快！你知道，我们这样，我们请这个著名的咱们的京城文化记者、音乐评论人哈伦斌老师现场点评一番，好不好？来， 这个长调是唱的特地道 哦， 而且呢，这个。有辽阔感， 对， 你听他的那个声音传得很远，而且感觉天籁之音， 嗯， 哇，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音色也好， 谢谢， 同时呢又很有韵味， 嗯， 我说就是他这种唱的这种状态， 嗯， 很少，现在很少有就是歌唱家能有这样的好的状态， 嗯， 张口就来的状态， 干净而又清澈。 对， 我们也应该让歌唱家来点评一下， 对， 因为我们知道单老师也是这个正在从事这声乐教学这个专、 哎、 就是专门去研究这个的哈， 没错。 然后您来点评一下阿姆古伦刚才唱的这一段是什么？ 对，从专业的角度， 我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通透， 嗯， 然后很有磁性感， 嗯， 另外一个他韵味十足， 嗯， 当然他是蒙族人哈，但是他也跟他的语言有关系，但他声音本身就带着一种蒙味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他的音质高亢，非常的让人听起来很震撼， 嗯， 我觉得应该多点这样的声音，我们就觉得太美好了。 对，所以就得问问刘总， 谢谢老师们的鼓励。 为什么这一次咱们第十四届的时候想到阿木古隆这位年轻的歌手可以加入其中呢？ 他在十四年以前，2005年、嗯、他上第一届北京新春音乐会， 就有他。 当时他 啊， 当时他是个小孩 哦， 对，刚来北京的时候 不大点、嗯、当时就是一个就很清澈的这个声音，干净的一个小歌手。 哇， 幸运！我这次请他呢，是很多年以后，去年我在给齐峰在人民大堂做他的独唱音乐会的时候，阿木古隆是嘉宾。 嗯， 他一唱，我在下边，他一唱，我就哎，这声音这么熟悉， 又给逮出来了。 我进来一看，哦，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哎呦， 十四年 。哎呦， 所以他现在一个成熟的、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正当好的时段的一个青年的女高音的民族歌手。 嗯， 十四年前唱的是什么呀？还记得吗？ 是长调。当时是我刚来北京，然后就准备上学来着，然后就很幸运的被这个节目选上，然后呢就唱了我是跟一个男歌手一起唱的一个长调，唱的当时是唱那个圣主成吉思汗。 嗯，蒙古族长调。 来两句。 哇，你看单老师就这么的激动啊， 蒙 古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长调。 那我唱一个熟悉的长调，这个是因为这个圣主成吉思汗是两个人合唱的嘛，所以我唱 一 个一 个 人合唱唱的。 好的好的， 唱个 那是什么呢？ 辽阔的草原。 哇， 好。 萨拉塔拉米内巴巴切爱吼 沉醉其中了，真的是太棒了！ 就唱这个， 就唱这个，真的就清唱，就唱这个啊， 地道的民族风， 对对对， 心里的一种呼唤 啊， 真的是感觉一下就把我们直播间给扩大了， 对，仿佛就在蒙古族的这种毡房当中的感觉哈。而且我们都知道蒙古族的朋友能歌善舞，我们也通过你的歌声感受到了这种长调，好像就融入到了蒙古族朋友的血液当中是。 嗯， 你们是不是打小就唱长调啊？就接触这种音乐， 反正我不记得是几岁开始唱的，反正是、就是从小就唱，从小就唱歌、唱，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些歌是怎么学会的，就自然而然就听啊，就学会了、 所以真的就是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 这就叫音乐的流淌，在他血液里的音。 所以单老师就是他这种现在算是原生态的唱法吗？还是说已经经过了一些艺术加工的唱法呢？ 他不是纯的原生态， 嗯， 他还有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 哦， 就是在无形中他就有了， 对， 我觉得他这点 气息特别好 啊，气息特别好，而且他这样发展下去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不要走偏，不要走偏到哪呢？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嗯， 就走自己的路啊，这样呢，他是越来越好。 如果他要学谁，或者是他要向离开他的本质的东西再找一条路，恐怕就因为他十几年，你想他很早就唱， 对， 现在他再走偏的话就影响他的发展， 所以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对 啊， 我觉得他这样走下去是不得了。 而且呢，今年在这次的音乐会当中呢，阿木古龙还给我们特别带来了一首歌曲，也是蒙古语的《金门山》。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带给大家呢？ 这个歌呢也是很老的一首歌 哦， 然后我们家乡的歌曲。 是讲的什么故事吗？ 金门山是一个我们家乡的一座山， 哎， 然后它也是特别有，每年有祭拜啊什么，它是一个很神圣的山，就是守护家乡的一座山。然后对我来说这个也挺有意义的，是那个那个北京不是那个中央台的那个越战越勇的时候，我参加这第一集的时候，我参加那个比赛以后就拿这个奖，拿这个这首歌拿过金话筒奖，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歌非常有意义的，也非常喜欢的。 而且这首歌曲通过越战越勇也是得到了广大的观众朋友的喜爱，也是有群众基础的啊，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是吧？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首歌曲吧，好不好？ 小段， 来，那来自于阿姆古楞的这首《金门山》。北京时间的20: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此时此刻我们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青年歌手阿姆古楞给我们带来的金门山。 哎，所以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哈，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民族歌曲哈。咱们也请这个刘总介绍介绍，还有一些 鲁明老师来介绍。 好，可以。 这个说起，我先从这个民族的这个方面说起，就是说除了阿姆古楞以外，我们还请了蒙古另外一位蒙古族年轻歌手，这个阿尔奇勒，他为我们演唱《遥远的妈妈》。每年我们都有亲情篇、乡情友情篇、乡情篇和幸福篇。在亲情篇里头有很多的年轻的歌手来为我们演唱，像夫妻情啊，像遥远的妈妈呀，像摇篮曲啊，这样的亲情的歌曲。那么我们还请到了藏族歌手桑沃托吉，他为我们演唱亚拉索。我们还请到了维吾尔族歌手希尔艾利，为我们用电吉他弹唱这个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哦， 而且他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融入了就是他自己的民族的那个后边有一段的民族的改编的那个旋律， 嗯， 特别好听。然后我们再说像单老师，我这个这样级别的歌唱家，你比如说还有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老师， 嗯， 还有男高音歌唱家丁毅 啊， 还有一位大家知道他是黄梅戏演员，但是呢他也唱歌， 嗯， 吴琼。 哦，吴琼老师啊， 他为我们先演唱一段黄梅戏，然后再演唱一段这个安徽民歌《凤阳花鼓》。 哦，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安徽人， 对对对， 所以他演唱这个是非常非常地道的。 是他嗓音可甜可甜了。 对， 嗯，然后丁老师会给我们演唱《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用他的美声唱， 哦，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呢，我们青年歌手这个张大为会演唱这个用男中音演绎《绒花》。 哦。 然后呢还有一位是这个刚刚在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中歌剧悠悠鹿鸣中扮演屠呦呦的歌唱家， 哦， 年轻歌唱家， 哦， 吕薇， 嗯， 他将为我们演唱春天的故事和两地书母子情。 哇，这个好丰富啊，感觉 是。 其实各种门类我觉得都有， 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卞留念先生 啊， 对， 给大家带来活到百岁。 哇， 哦，其实我觉得小年夜有这样的一场音乐会， 对， 按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说非常吉祥。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特殊的安排，我们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北京市文联推出两首北京新民歌。 哦， 哎， 怎么讲， 这个北京新民歌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北京市文联呢去年应该说去年2017年举办了这个北京新民歌的征集展演活动， 嗯， 我们从里边挑了两首歌曲，分别由这个分别是这个五彩风车和京华早春， 嗯， 京华早春是一个男生独唱，我们请的是他的作曲并演原唱来为我们演唱。 哦， 然后这个五彩风车呢，我们请了这个金钟奖民歌民族唱法的获得者龚爽来为我们演唱，所以呢这一块呢也是我们每年想推出的一些就是说北京特色。过去我们有北京琴书， 嗯， 去年我们这个唱了合唱这个陶然亭， 嗯， 那么今年我们推出两首叫做北京新民歌，也让大家听听这个北京民歌的流传是个什么样子。 嗯， 太棒了。 哇，听起来真的是我觉得不虚此行的小年夜哈， 真的是真的是哈， 嗯， 所以我觉得最后来吧，请我们的刘总包括两位歌唱家哈，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小年夜的这场精彩的演出吧。来，咱们要不然从 来单老师， 单老师先来吧， 单老师先来您这最大咖了，您就先来，不要谦让了。 您这是咖大咖咖位啊！ 来， 欢迎大家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我们的演出。嗯， 好，没问题。 单老师 说的特别棒。 来，嗯， 我接着单老师那个继续方案说，2月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晚19点，走进我们的现场，请上你的父母，带上你的妻儿。共同来这里过一个民歌的春晚。 嗯，是的。来，最后阿木古鲁， 欢迎大家到人民大会堂观看2月8号的北京新春音乐会。 好的 好的， 最后 这个欢迎大家到人民大会堂来欣赏真唱真乐队演奏的全真的北京新春音乐会。 这句话太棒了， 嗯，太棒了， 嗯，全是现场， 嗯啊，也希望这个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小年夜带上爸妈啊， 是 这个一块儿去人民大会堂去看一看， 哎， 这场真的是我觉得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的音乐会哈。 我们也提前预祝这场演出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嗯， 谢谢， 嗯， 好，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嗯，谢谢， 谢谢，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 共产党，新疆共产党。